到新的东西，你们别大惊小怪。听着新的声音，你们别大惊小怪。说到敏感话题，你们别大惊小怪。我们只想要嗨，你们别大惊小怪。世界变化真的太快，你不明白会被淘汰。该来就来，顺其自然，面子抛开，一起摇摆舞。 你不要大惊小怪，你不要大惊小怪。